锵锵三人行，徐老师今天高兴了，啊，袁立给你请来了。 哎，不要这样说，为什么我一来徐老师就高兴？ 哎，袁立，最近你知道吗？我在手机短新闻上看到了，网上啊，当然，中国明星的电话都公布了嘛，是吧？现在开始公布名车了，而且还分一波一波的，你知道吗？我第一天手机短新闻，我一看，哎，以冯小刚为首，哗哗几个明星， 窦文涛在里面吧？ 咱哪算得上呢？别提起人的注意。然后有个，就是说有个人，他把这个明星的座驾和车牌号码，甚至是你购车的历史，你的车的这个图片，哗全上网。然后他用了一个什么网名啊？你知道艳照门上那个人是自我声称是什么吗？叫齐娜， 对， 你记得吗？ 对， 这个人的署名是我不是齐娜，那意思呢还陆续有来。结果今天我一瞅，好，袁立上去了， 真的假的？ 绝对有你。 真的， 那第二批 的车，那赶紧换一个车牌。 就是 人家有好多车了，你。 哎，对啊，你听到这个消息，你感觉兴奋吗？ 我为什么要兴奋嘛？为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无理取闹，有什么好兴奋？ 但是啊，很多网友啊说看见这个明星的豪奢，所谓豪奢生活呀，是唏嘘不已呀。 为什么买辆车就是豪奢生活了？ 那买的车太好了。 谁说的？ 开始明星是两辆车，单双号嘛，两辆车。现在不是五天轮换了，是明星要五辆车。 哎呦，这样。那真的要去借高利贷了。哎， 所以袁立，你看还是咱们这低调点比较对啊。 我就挺低调的。 没错，要不然你看你。 所以我觉得，告诉你，车牌会有我的，我都觉得奇怪。 哦。 但我昨天看一个，昨天我在摁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一个电视上是人肉，你知道人肉搜索？ 你喜欢按脚哈？ 哎，我喜欢按、啊。我跟你讲，人肉搜索你知道吗，徐老师？然后就有一个二奶，就是他在网上写，他在那个做二奶的生活有多么多么好，完了以后就受到了这个人家的抨击，然后就出来了一个人肉搜索，要把他搜，又把他搜到，他的照片都出来了，然后他就受不了了，就是门牌号都公布了，网上的咒骂，他就受不了，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不是这个人。后来我当时就跟我一块去的，我说他们太不坚强了，演员太坚强了，演员也是手机公布，车公布，一天到晚被人骂。但是我看到网上有说，因为中国演员的脸皮太厚了，所以不像韩国明星那样去自杀。所以你这车的事就是这样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一天到晚都是被人公布的，你 觉得很无聊，债多了不 没有？你觉得很无奈，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像刚才这个人肉搜索就要被列到刑法里面去？说如果你公布他，就是公布他的隐私了，那演员的利益谁来管呢？我不要你公布我的车。我什么都不让你公布。 现在这个事儿啊，你可以到韩国寻求法律援助。韩国现在举国轰动了，就是已经到了这个立法了。据说这个法就将被称为，还是比喻性的说法，叫催真实法。 哦，真的？ 催真实法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次不是说其中推测之一，崔真实这个自杀是因为网络留言嘛？网络留言，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事情，我觉得韩国人怎么了？这是。几天之内啊， 他看到网上有人骂他，他就自杀 了。自杀了好几个。不是，你知道，就是先是在他之前呢、啊、他的一个好友，你崔真实的一个女朋友的老公叫什么，是不是叫安在焕呢？ 我不知道。 对，是吧？ 对， 自杀。当时自杀传出来的说他是欠了多少，相当于几千万人民币的高利贷。 2500万人民币的。 2500万人民币高利贷。然后后来。 这么多钱啊。 有一个 万算多，你眼睛这么大， 2500万的人民币啊！ 明星来说， 袁立别装傻了，别装傻了，对，你还说就是一辆车嘛？ 行了，你瞎说。 袁立的意思说，才2500万就自杀，就这个意思 了啊？ 对对，就这个意思，惊讶。 但是问题呢，下一步就有一个证券公司的女职员，就在网上发布谣言，说崔真实其中就放了高利贷给这个人，然后呢，这事儿就传开了，现在警察。就抓着这人了，抓着这人，所以韩国现在说呢，我听说就真的聊这个网络实名制呢，但是人家说根本没有可操作性，说韩国已经是在有限范围内实行网络实名制了，这不还出了崔真实自杀吗？ 但是总比没有好，否则连那个谁造谣都抓不到嘛。我觉得实名制是有我举个打个比方哈，中国的电话号码不是不实名制的吗？你花100块就拿到一个电话号码吗？你在美国电话号码是实名制的， 所有的电话、啊。哎， 所以美国办很多手续哈，你就留电话号码。 那我们小灵通也要实名制啊？ 对，就总之，我简单的说了，总之，他因为电话号码是要实名制，你买一张卡，你就得留下美国人的social security 就社会安全号码，这个号码是跟你终身的， 对， 就可以查到这个人的。 天涯海角， 所以他们贷款买任何东西留电话号码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是说你只要你留话比地址还管用，因为地址你还能编，这个电话号码可以查得到你这个人。 那美国的网上是实名制的吗？ 美国网上不是， 也不实名制。 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呀，说这个真的实名制啊并不见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成效很怀疑。再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说这是个双刃剑嘛，说你这个网络还有言论自由呢，比如说这个网络反腐，你知道很多这个腐败的案子从网络上挑出来的，你如果是实名制的话，那可能这个线索就断了，好多人不敢呢。 对，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投鼠忌器，不应该说有坏人会利用这个实名制来清算秋后算账。嗯，而因为这个秋后算本身是又是违法的，严格说来，就算假如说你用实名检举了我贪污，我没被你搞垮，我叫我的朋友来整你，这个也是犯法的。如果真的是相信法律清廉有效率的话，这个也是不可以整的。我最近举一个例子，香港最近逮捕了一个控告了一个人，他在网上就散布说某银行要倒闭了，结果呢这个银行真的排队嘛，就你记得吧，我们在录像门口， 我看见都 几提啊，一下子多少亿的几提，那就是，但是他们就根据这个不知道什么线索就查出来是这个人散布的，所以法律现在就法院现在就在检控他。所以你这种就，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你在网上讲一个人，比方说有人说某某人讨厌，甚至是某某人猪头，某某人我出来我想打死他什么，这一类跟另外一种就是说 客气了都， 跟另外一种就是像刚才你讲的某某人的死是因为他什么什么借了高价，就是有实质性的指控的啊，我觉得是两回事。 那我问你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公布车牌号码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不是齐娜这个网友呢，他说我就是为了好玩，好，这个暂时 这个应该是犯罪， 他没什么。但是假如说你也知道明星有被绑架的对吧，或者是被抢劫的，如果说最后逮着犯罪分子，这犯罪分子说我就是从网上他公布的这个车牌资料里我知道这个信息的，那么公布车牌的这个人他涉不涉嫌 应该是犯罪？ 我当然觉得他涉嫌。 对，他不管现在人家有没有用，他这个其实如果有法律的话，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错的，这就他的道理就好像来公布你的银行的什么什么号码啊，公布你的住址啊，公布你家庭成员的情况，就是这种叫，不是香港最简单有私隐条例嘛，这就是违反私隐条例嘛。 咱们这个民族啊，没有太多私隐的， 刚刚开始 习惯思维，我是深深体会的，真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奥运的时候还专门得跟北京市民贴广告呢，说甭打听人家里的情况，甭跟人聊， 跟谁甭打听， 七不准，你听过吗？ 不知道， 七不准呢， 跟就 在街道里， 跟老外 在街道里要宣传，就见到老外不要问人年龄，你全是原理不爱让问的，不要问年龄，不要问婚姻，不要问家庭，不要问工作，不要问收入，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香港电视采访北京街道的那老头很可爱，老头说见着外国人聊什么呢，老头说哎呀看见外国朋友啊，问他们家几口人呢、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啊、不聊这个聊什么。你看他是，我很理解，就是咱们，你包括你像女孩们，说实在话平常闲着没事干的，不是不都东家长西家短吗？ 但那私下聊是没关系啊，你在网上是公众领域啊。 网你知道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最近从崔真实事件的评论当中啊，我得到了一个印象，有个人说的对，他说这个网络呀跟那个阮玲玉那个时代的人言可畏还不完全一样。嗯，为什么呢？网络有一个集中的作用，心理压力的打击的形成啊在于集中。你比方说我跟你讲原理，好比说我要没有网络的话，我告诉你有十个城市里一个城市有五个人说你的坏话，你想你是分别这么知道的，对你来说是没有那么大伤害冲击的，可是十个城市每个城市有五个，也就五十个人，如果这五十个人同时上网的话，你看着那个跟帖呀、啊、就现在所谓恶意留言， 可以不看吗？ 啊， 只能选择不看。 你的办法就是不看是吗？ 不，我好奇，我的够坚强，我看 你那个上什么首页了， 什么东西啊？ 你的婚姻情况啊，什么全上首页？ 瞎说的，你 他结婚了吗？ 瞎说的，你信吗？ 那是谣言吗？ 当然是谣言。 我看的很圆， 那 首页首页上跳出来 一个圆。 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对啊， 你好棒、哦！ 咱们去广告。 我还以为你今天要爆料 了，我得好好跟他聊聊。 不会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脸脸红了、哎、脸怎么红了？ 防冷涂的蜡。 没有，是你们俩都注意我，四只眼睛八只眼睛都盯住我，当然会红了。 哎，我问你啊，嗯，要说崔真实呢跟他有点像是吧？ 对， 没有， 因为我今天吹了个韩国头是吧？ 是是是，不，而且人家崔真实就在韩国的这个影响啊，就跟你像， 哪里有他那么红火， 非常大， 永远的灰姑娘， 类似于国葬嘛，原理说是吧？ 我看到， 我就是说都是女演员，对不对？而且这崔真实为什么说在韩国各个年龄层啊都有影响啊？就她还是第二春嘞。他这个韩国女人呢，要不说我觉得真是，我看着觉得是苦大仇深。嗯，就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一出道就火了嘛，火了的时候跟山口百惠似的，嫁给那个比她小五岁的那个棒球明星叫赵成敏。 哦，嫁给比她小几岁的、 嗯。哎，嫁了之后呢，就也跟袁立 不太一样， 就是嫁了之后呢，人家就隐退了。就是感觉居家过日子。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发生，还生俩孩子嘛，后来就发生她老公打她，那样的事儿，最后就是离婚嘛。离婚之后他又复出呢，靠着自己的演技征服观众，所以说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个常青树。这样一个人 就被人家说放高利贷给好友的老公，就这样的谣言就弄得忧郁症加上就自杀了，就是这样。 他们说韩国明星普遍都有程度不等的忧郁症。 明星的忧郁症是 就感觉你们明星都有病嘛啊 对，我们在鲜亮的外表下都有一颗脆弱的有病的心。嗯， 哎，那我问你啊， 你问吧， 要是你假你演员，咱不讲代入嘛，对吧？假如你代入崔真实这个角色里，嗯，你碰到了他的这个处境，你会怎么想，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我一点也不了解韩国人跟中国人的区别在哪里，因为我首先没去过韩国，我特别想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民族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说，你看韩国的明星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去自杀？我相信中国明星不会。我觉得中国明星可能就选择两种，一个就是说不说，你看很多时候都是不说，比如前段时间什么什么张国立打啊不是那个邓婕打袁立两个耳光，你要是看网上新闻一定会看到这个，对吧？ 打得好吗？ 打得非常好，就是说你看我不说，邓婕也不说，我们都选择不说，或者是不说我们不说， 免得被他炒作， 我免得被我们现在很多的演员都选择我不说，我不接你的话茬，我根本就瞧不起跟你去接话。其实这种方法很不好，我觉得很被动，然后或者是最多在一个博客上，首页都从博客拉过来的嘛，博客上说阐述，我来阐述我的观点，一二三四五你说的是错的。好，前两天这个人写这个假新闻的人自己站出来了，说我当年扇了袁立两记耳光，这个新闻是我编的，他自己又站出来自己说， 他是扇了你两记耳光吗？ 他的标题是袁立生曾就邓婕打袁立的耳光，他现在又出了个标题叫做我曾经这样打了袁立两个耳光。 你认识这人吗？ 我当然不认识他是谁。 哦，那是 所以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用文字编排了这个谣言过。哦，大家都知道原来邓婕打袁立耳光是你编的呀，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扣就解开了。但是我就不了解韩国明星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就比较容易钻牛角尖，就是说就过不去这个坎了。我也想不出来一个高利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会怎么，因为我觉得这事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嘛。 你知道就是这个，我看报纸上有一个人写的一个评论，就说难道真的是人言可畏吗？难道真的是媒体吗？说往往自杀的背后啊会另有真相。这人还聊呢，说提出一种说法，说我听过一种说法，说阮玲玉当年那是真的是人言可畏吗？说阮玲玉自杀，他据说留下了两个遗书，一个是给他的母亲和弟弟交代什么金钱用向，再一个是指斥当时跟他同居的那个富商叫唐继山，对吧？说指斥他玩弄他，然后说半夜里这个唐继山呢偷偷换过了这个遗书，借此转移社会大众对他的这个攻击，还说当天夜里本来可以送到大医院，结果他就送到了一个什么日本诊所。他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呢？说崔真实，他就说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说他被他老公打成那样，到最后这个什么离婚然后呢他自己要付出什么将近2亿韩元才换回他那两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他那意思这社会根本就是一个那种传统观念男尊女卑的这种社会。另外一个评论呢，我可以给你念一段，说我看了之后我发现韩国这些金光闪闪的这些明星啊，基本上咱们山西黑煤窑有一篇你知道吗，他说什么带着钻石王冠的奴隶，就是说呢 他们通常在十四五岁就开始接受残酷的培训和淘汰，青少年时期不断接受旷日持久的整容，出道之后跟公司签订长约、死约，以七三开或者二八开的比例被公司 谁拿七啊？ 就是那个公司拿七啊， 当然关心 这个，这是你最关心 的。你看，你问题有技术含量， 有技术含量。 公司拿七啊？ 对， 好狠、哦。 甚至说很出道之初，甚至都拿不到钱。满负荷工作，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挨饿甚至挨打是家常便饭，不能恋爱，言行必须万分谨慎，稍有不慎就会招致联手封杀。除了接受公司的压力之外，还得身边的助理也给他压力，经纪人也给他压力，甚至是黑道都骚扰他。然后呢，貌似充满现代气质、光芒万丈的韩国娱乐圈，其实还保留着农耕时代戏班子的特点，所以他们是拿着钻石话筒的奴隶，说这些人。 哎呦，明星不好当啊！你这样就吓退了一大堆做明星梦的人。 韩国，咱中国明星多滋润呐！ 中国明星 谁说的？ 哎，你讲讲你有什么心酸呢、 啊？我也没什么心酸，但是中国明星也没什么心酸。那拿着报纸来说，随便一篇报纸，这个话肯定就不是我说的，嗯、对吧？哎，我没说过这话，怎么又成标题了？前段时间说袁立说爱情就是一场游戏，我从来没说过这话。 这话说得好啊！ 可我心里面 这么深刻，哎、我想袁立怎么现在这么深刻？ 我心里面既然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呀。但我肯定没这么说过，在、各大报纸都登出来，然后我看网友就跟进就骂啊， 不是我没说，我说编出来了， 我说不出这么深奥的话来。对，然后呢就是跟着骂，所以我觉得其实演员在演戏的时候蛮辛苦的，塑造了一种角色，在生活中的角色谁在塑造？媒体想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我觉得这不公平。 但感觉上除了袁立之外，中国的演艺界的人很少自杀的。 你是盼着别人？ 没，我只是在分析文化现象。 嗯，你知道他就是这个人写的评论呢、啊、我也不尽然同意，因为我觉得崔真实呢、我能理解，因为他本身说有点什么抑郁症状加上一系列的不幸嘛，然后那天说是喝了酒，警方的判定说是冲动性自杀，就有酒吧他一下，他是拿那个浴巾的袋子，你知道吗？浴袍的带，我试了一下，就是那个比较好的方法，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拿那个细绳啊，确实疼。我在家试了一下，真的它比较柔韧，就是它 比较舒服的死去。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说你知道，就像袁立刚才讲的，像有些明星，我挺佩服他们，那叫心理上的功夫强，就是说看着这些骂我的、造我谣言的这些恶意跟帖、这些留言，我能够当笑话看，看他怎么说我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生气？ 我真的一点都不生气，我不骗。 我讲老实话，我 你生气吗？ 我做不到的，我不是生气，我跟你说，我也生气都不是生气。我会产生类似于像崔真实他就说的那种心理，因为他这个死前呢留下过一些话，整天在网上看这些人骂他，说他放高利贷嘛，他就觉得厌倦这个世界。我跟你说，你不会具体的 这种情绪会 有，你知道我会有的，我不会具体，甚至我的这个生气不是对某一个骂我的网友，而是你，我就说这个网络有集中性啊，他夸一下你这个厌世情绪非常容易产生，这什么鸟社会，太讨厌了，就是你知道吗，你会产生彻底的对这个世界。 我有的时候看网络，我会这样想，有的时候你会选择跟人聊天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人你根本压根就不想跟他聊天，我就想他没准他写留言这个人就是我压根就不想跟他聊天那个人，他写我在乎他说什么吗？我根本不在乎，我就 是还是在乎。我认识一个知识界的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北大的，我动员他来做这个节目，然后他也看我们的节目，他觉得我们有时候讲一点忧国忧民的也很有意义，但他说他为什么不做呢？他受不了这种批评，他说他看到有人比方说骂我啊讲的那些话，他说这个当然是无理的，但他说假如我在上面有人这样来骂我的话，我完全受不了。 你知道因为人呐、啊、人群之中明星也都是不同性格的人，你知道吗？有人心重，有的人心不重， 有的人 举重若轻。我的心重啊，你看这眉毛，我跟你说一般这个眉毛特别粗啊，特别浓的呀，这样的人容易背心理负担，心重。你看周总理那种眉毛就跟我这眉毛差不多，对吧？但是你看毛主席那眉毛淡了嘛，这眉毛淡一些的就相面的迷信啊， 就像我这样的， 哎，你这化脓的吧、 对，所以我很淡， 先剃秃了再再， 所以我很淡，而且我这很开， 哎，没错，两眉之间隔的距离宽代表你这个心胸宽大的程度、 哎、 有的人家心眼 窄，心胸宽大， 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 我来问你好了 啊，问吧。 我觉得我们 聊来聊去我还是没有弄懂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韩国的明星他选择自杀呢？不，我这问题也问的，对对，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的树啊，太大的风啊，这个树就会啪断掉。那竹子呢，很大的风呢，它韧。 那美国的明星， 中国的美国的明星自杀很多， 也多吗？ 自杀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不赞成，我们不、千万不能歌颂自杀，对不对？但是鲁迅写过了袁林玉的自杀是蛮勇敢的。比方说作家里边，我就知道文革当中两个自杀的老舍跟傅雷都是我极其尊重的。同样的事情别人就忍了，老舍就不能忍。傅雷很早就知道，他还带着他太太一起去，他开煤气室一起去，他早就知道了，就这样。 那我想说他们在文革当中受的苦可是非常大非常大。 不多，他们比别人都少，人家稍微一斗还没开始呢，老舍就自杀了。他根本不能忍受一点就是人家在他面前吐口水啊这样的这种事情。那中国传统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中国传统歌颂的花是梅花，梅花是环境再恶劣我们也要开下去。日本人歌颂的是樱花，很绚丽，很快就没了。韩国人整天没事就到广场上去自焚，你看中国就比较，对不对？韩国人自焚多多啊。 韩国人这个民性啊确实有点这个裂，就是你看动作就切纸啊，咱反日有切纸头的吗？韩国人反日拿菜刀帮着一下就 是说我们是好死。 但是最近也有些变化，你知道？最近有好些，我们的文艺界还是很认的竹子，可是官场有好几个自杀，质检系统、食品质检系统的，说是人家纪委找他谈一谈，第二天就跳楼自杀。四川最近也有官员，官员反而现在自杀多，这个非常奇怪。 他那个原因很复杂。这个中国人呢、他确实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哲学，这种老民族啊，他有种。你像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刘翔压力大，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当年的朱建华，不是国人也曾经对人家特别不好嘛，对吧？就跳高的那个，对吧？然后朱建华听说还跟刘翔聊，说呀，要生活在泡泡里。就对于外界的种种压力啊，生活在泡泡里。我跟你说，就是我就跟你讲鸵鸟政策，我就是靠这个活到今天的。你知道鸵鸟政策，我觉得鸵鸟什么意思啊？就后边有人追，哇，跑不动了，一头扎进去。 可我不觉得要生活在泡泡里，我觉得要生活在很出事要旁观这一群人，然后你再跳进来一下，然后你再跳出去。 你还旁观，人家盯着你来，你还旁观？ 非常旁观，旁观大家 在。是人家有一个人在议论叫袁立的一个人， 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你看着你还旁观。 我无非是在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然后就走出去。